解释没说，你却也总没记得过，剩下的爱情收走，我总是付出好多，连结束都要我说，以为我假装说要走你会抱紧我，痛都是因为拥有，等不等都难过。 广播女神今天怎么了？怎么突然一开始就想要把所有的电话线都给 hold 住呢？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准备考试啦。 在考试之前告诉大家，今天呢距离2016年的结束又减少了一天，今天来到了12月28号倒数三天啦。好大声，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郭靖的新歌，叫做该忘的日子。今天呢有深受星，这个深受星得来不易，他是新手啊，他是新点友，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他叫做捧捧姑， 捧捧姑， 捧捧姑12月28号生日。今年的11月呢朋友推荐才开始听点点点，一听就欲罢不能嘞，场场搞轰趴我也有趣哦。 哇新朋友就愿意加入，实在是 搞不好他是场场搞轰趴的 fan。 希望我爱的人，爱我的人，大家都不要生病，可以看得到我减肥成功的那一天，谢谢。 Happy Birthday。今天真的是变得很冷，然后 今天的风，今天的空气真的是冬天。 对对对对对对，前几天热的跟什么一样，今天突然变冷，嗯、搞什么？很可怕的， 这样太危险， 真的太危险，大家不要生病啊、哦！然后我们现在真的要考试了， 飞碟随堂考。 All right， 考试的人就是蓝又时，他暌违了六年，发行了最新的创作专辑。你知道他的最新创作专辑名称是什么吗？知道的话打电话给我们吧，0223639955 0223639955。蓝又时要送你逆龄水肌水乳一罐。 有记忆来我就期望能拥有爱，触摸到爱，也知道我的双手空无一物，就因为爱总进不来，我从没得到爱却先闯开，勇敢去爱突破难关，我虽然也受伤了再站起来，不让自己感受伤害，或许是重折腾，但我相信着只要还活着，爱就存在着。有人说我太傻了太愚蠢，因为我不会怕有伤痕，总是允许别人用自我保护做基本，直到那个人伤我的完整，就放弃维护自己的责任，相信就能送给他爱了，再去把爱填满完整。我从没得到爱却先闯开，勇敢去爱突破难关，我虽然也受伤了再站起来，自己感受伤害，或许是重折腾，但我相信着只要还活着，爱就存在着。有人说我太傻

I totally 忘记了。 对，然后呢，我们做了两天之后，再来就马克信箱又没有做了嘛。马克信箱完了以后，就是耶诞节连假又没有做了嘛。昨天又开封野史，又笑得开开心心，又没有做了嘛。 昨天你忘了是不是？ 昨天我是完全忘记了。对，好，然后所以今天又开始的话，我在想 第三天呢。 对，我在想这个 app 是不是会就是我有开的话，它才算一天，然后这样才算是21天这样子完整的。 你说要连开21天吗？还是你只要打开它21次？ 对，我本来以为是想要打开21次，它就可以连续这样。 它现在不是归零了吧？ 它没有那么坏归零，但是等于我现在重新开始，我就要从第七天开始挑战了。 哦，中间就是都要算就对了。 中间全部都跳过了。 不能回去。 对，对，对，不能，对。 我看它设计的界面是长怎样。 他现在，他只要每天一打开，就会跳出当天的一个名人。今天这个名人，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哦，怎么颜色这么像脸书啊？ 蓝色的。 Haruki 是谁啊？穆拉卡米。村。 村上春树。是吗？ 我不知道哎。 是今天打开的人是村上先生吗？好，村上春树说了些什么呢？ 谁在 App 上面滴了一滴饮料啊？好恶，我是绝对不会擦掉的。 为什么？你拿个卫生纸擦掉就好了。 烦呢、而且是咖啡色的耶。气真 的。对啊，有必要吗？ 不是很脏啊。 好的，村上春树说什么呢？当风暴来临啊，当风暴结束的时候，你不会记得你怎么样撑过去的，你不会知道，你不会记得你怎么活过来的，你没有办法确定那一个风暴是不是真的结束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当你从会再是从前的那一个同一个人。 嗯， 当你从风暴走出来的时候，你不会是走进风暴的那一个人。 嗯， 这就是风暴。最重要的意义。 哼， 好，今天要做的这一件事情叫做 transforming problems， 要改变问题。 Told myself this could get rough, and when I was on transforming problems， 今天我想大家应该都很能发挥，身在台湾，大家的那个 pH 值都那么低，大家都这么酸，大家都喜欢从负面看事情这样子。今天的挑战是其中一个要就是表达感激，要培养出感激之情的一个策略，就是你必须要记住那些过去不好的事情。 嗯， 所以今天的作业是想想你最糟糕的那一些时刻。 嗯， 你的悲伤，你的失落，你的愤怒。 嗯， 然后去集中去想想那些你怎么样度过那些很糟糕的事情。 嗯， 不管是考试啊，关系啊，诱惑啊，创伤啊，你到底是怎么样从那些不好的事情上活过来的？ 嗯， 开始。所以今天的挑战呢，今天的感谢挑战就是去想一件真的很糟糕，在你的人生当中很糟糕很糟糕的经验，非常非常不开心你也不想要的经验， 然后去想想这一件不开心跟不好的经验有什么正面的面向，或是带来了什么正面的影响。这件事有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吗？这件事有让你成长吗？你的力量有更强吗？这件事情有没有让你变得更可以处理以后未来类似的挑战呢？这件事情有没有让你的人生进入到不一样的角度呢？有没有让你更加的感谢呢？也欢迎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你人生当中你真的觉得很困难的那个瞬间跟那个经验。0223639955 0223639955，华人女单愿意分享吗？这么 personal 的 又轮到我了，对啊，每次都从我先开始，不从你先开始啊， 这么私人的经验，因为你脑子动比较快嘛。 你已经动到了吧？ 我真的完全是空白， 又没动到。 我每次 你每次都没有动到， 我每次都在翻译这些东西，我的脑子脑容量都在翻译这些东西啊。 嗯，想到一个很不开心的事情或者很难过的事情， 嗯嗯， 可我刚刚想到一个，可是我想不出他对我什么正面的那个，我好像没有办法扭转那个问题。 就是你有想到很不想要跟不开心的回忆，但是你找不到任何可以感谢的点。 对， 哦，那我听听。 嗯，那是小时候学骑脚踏车的时候，我应该还在那时候还在幼稚园，还没有上小学。 嗯， 然后幼稚园的时候，我跟另外一个女生很要好，因为幼稚园就真的是因为我从小学开始就是会到搭校车去很远的地方，所以我只有幼稚园才有经历说，哦，我的同学是住在我家附近的那一种。 哦， 所以那个时候幼稚园好朋友呢，他家跟我家住得很近，然后我们两家的妈妈都很熟，然后会一起出去玩，然后会聊天干嘛的。可是那个女生呢，她就已经会骑脚踏车了，但是我就是不会，所以我们就有一天想说，好，那我也要来学骑脚踏车，然后还有苏小姐，然后没有她妈妈，就我们三个人一起，她就带她的脚踏车借我，就那种小台的。 嗯。 我们就去，那时候就以前空地还很多，根本都还没有盖很多房子，有个就是停车场，可是以前车也没那么多，所以停车场根本就没什么车，就是 就可以就是一片空地可以让你练习骑脚踏车就对 了。对，我就在那边骑骑骑，然后骑的时候就是一开始骑当然就在后面扶扶一扶，就是放啊，放了我就是倒，我就是歪，就是倒来倒去，倒来倒去，倒来倒去。 嗯， 就苏小姐有很不耐烦说，啊，就骑脚踏车怎么都不会，欸， 嗯， 你就往前骑，你就往前踩，你就往前踩啊！我就想说， 我 就是不会啊， 啊，我就是踩了，我龙头就是会晃啊，它就是会倒啊， 嗯， 然后那时候就是我那个幼稚园的同学在旁边，可能看就是那个气氛也有点尴尬，可是脚踏车又是他的，他又不能脱身， 嗯， 后来我就说，那你们不要管我，就是你们去那个停车场远远的。 嗯， 然后我自己在这边练习， 嗯， 搞不好我自己练习我就会了，你们都不要看我， 嗯， 你们也不就都当我不存在， 嗯， 然后我们就说好，我就一个人在那边练，但是我还是不会， 嗯， 就那天的傍晚就不开心的回家了， 就哎， 然后我朋友就是朋友可能在旁边也会说，哦，你往前，你手不要动，就是我稳住，就是骑脚踏，你教人家骑脚踏车你会说的话 就是那样， 就是那些。可是他们都不理解，其实我也不理解，因为我真的就是学不会，我就是晃，我就是倒，我没有那种所谓你们说什么脚一直踩一直踩一直踩一直踩， 嗯， 然后就会了，或是什么还有幻想，就是妈妈一直都在扶你哦， 嗯， 其实妈妈早就没扶了， 嗯， 可他明明一没有扶我就知道啦， 嗯， 我就是倒啦，就那一天就是非常的羞愧跟就是羞愧跟愤怒是一起的， 嗯， 因为你在你朋友面前然后也被妈妈凶， 嗯， 被妈妈凶了你还是学不会， 嗯， 然后就是那个很不好，就你在朋友面前还这样子，那很害臊，欸， 哦，而且你的朋友其实跟你一样大，都是幼稚园的孩子，他自己也都感觉到，嗯，苗头不太对， 啊，这然后他就是， 我的朋友的母亲好像没有很想要帮助他学会脚踏车， 对，他有时候说魔力骑到一块， 嗯， 然后我朋友就是一上去就噗，就会骑人就是会骑啊，然后我也不知道看什么，他就是会骑啊，他骑上去就是骑了嘛。 嗯 嗯。 后来就是那天就什么都没有学会，可能苏小姐没有任何成就感，她也没有教会女儿多一项技能，然后朋友有点尴尬，就各自回家。 嗯。 欸，这在其中要找到什么样的正面的， 这个好难找哦， 要怎么样转化它啊？ 嗯， 这个好难哦，这真的好难哦。 要不要写信给， 你就写信给这个 APP 吗？ 就我现在发现一个事情，可是我找不到 发现，而且你怎么会想到这么久以前的事情、啊、 我不知道，刚刚就突然就是 灵光一现、哦、 因为我刚想说什么很久很久以前，我想说那就不要想可能那种青少年大学进社会，你想、嗯、我就想说想个更小时候的事情好了。 嗯嗯嗯， 那我就想到那个停车场骑脚踏车事件。 嗯，大家起来帮玛丽姐姐想想， 我们要扭转这个回忆，是不是？ 如何扭转这个？不用扭转，他事情已经发生，但在这个故事当中有什么正面的激励的事情可以告诉我们？ 或是你刚刚也想到关于你自己的事情，你也思考不到 任何好的点， 我 找不到 positive 正面积极的点。 我们一起来质疑今天APP 给的今天这个任务太难了， 21天的。感谢挑战来到了第七天，这个要 transform， 要改变你过去的一个经验，把一个不好的经验从中看到其中的积极性跟正面性。 而且从那一次之后，我就非常拒绝骑脚踏车这件事情、嗯、 但后来你长大的时候又是怎么学会的？ 就是看我们公司侯小明的那个啊、 哦、侯小明 帮助啊，我是这两三年才学会的啊。 什么？ 啊、是有 U-Bike， 有 U-Bike 之后， 嗯， 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好像你可以在城市骑脚踏车 是很方便的一件事。 对，然后因为可能从小时候那次之后，我也不太想在别人面前骑脚踏车，因为我觉得就是你造成大家彼此之间压力、嗯、要教你的人可能压力也很大，然后你也不知道，而且你越大你碰到那个脚踏车机会越少。我曾经大学有一度又学会了。 什么叫又学会了？ 就是我不会转弯，大概只会直线。可是因为从辅大到文友楼，就是从辅大到我那一栋楼，就是直线而已。 所以你就觉得我会了 ，OK？ 对，那一条，然后那条路就大学不就里面就是那一条直的，所以跟大学同学、嗯、那时候好像辅大也推行一个，比如说就是脚踏车，大家可以骑来骑去，停来停去，每个人都可以 for free， 的那个方针。 嗯嗯 嗯、可是有一次就是因为我每次也是骑得很晃，然后就反正。快倒就垫步嘛，然后再继续、嗯、至少比走路快，我心里是这样想的、嗯、结果有一次我就是在我们系所前面就大雷惨、 嗯、 然后就巴掌摔地上，然后就然后 你是真的笑还是哭？ 我好像那时候哭着 跑去找当时的男朋友说我刚刚摔车很痛。 是认真的哭，不是想要搞笑那种，不是像现在这样搞笑搞笑、 哦。我当然哭了，那个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就骑脚踏车在系所前面雷惨，那就是大学会觉得那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你不是在校外什么骑机车摔车很危险、你就是在校内骑脚踏车转，而且我就是转弯转不好，就怕他又倒了。 嗯。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我又开始就觉得 又害怕了， 我就觉得反正我就是没有办法把脚踏车这件事情完全学会。那之前电台有一次也是会挑战骑那种脚踏车的步道， 嗯， 也是很多直线的，他们也说这个就算你不行你都可以改成骑斜立车。 嗯， 我有一次也硬去，嗯，就是也加入那个直线骑脚踏车的经验。 是， 就那一次我又发现诶，我不只是转弯不太顺了，因为他们都说那个步道就是大家都骑得很好很顺，就是你不会有、嗯、不是路上那种压力，你可以边练习边骑。但还是有一个东西叫做上坡， 所以没办法，因为上坡之后你平衡就会不稳。 对， 嗯， 欸，骑脚踏车真的不能上坡，欸，我现在还是不会上坡，我不知道上坡要怎么使力。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上坡踩再用力，然后旁边喊说换挡换挡， 嗯， 然后我就想说换什么挡，按哪里？ 对啊，挡在哪？ 我在上坡的时候摔车了， 嗯， 然后就啪嗒又摔到地上。可是因为那一次因为我骑的就比较不好，所以我在那个队伍的很后面，然后那时候就是摔倒，我就也是很害羞，我就赶快站起来，然后就是用牵的，就装没事这样子。 嗯嗯嗯。 可是就那一次之后，我就发现就是有太多各式样，就是那个阴影太重了，我觉得我就是没有办法顺畅的骑脚踏车，然后一直到这几年，就是可以跟朋友。一定要朋友带我一起骑，我不能自己一个人骑。 你现在都还，我记得你有自己骑过啦， 就是那一天 only 一次 哦，是啊、哦， 而且要在深夜半夜三点的 对，那天半夜三点五马力从东区骑回古亭。 对，就是要路上完全没有车，我才可以。就是有车的话，一定要有朋友陪我骑，而且他们也知道我不能在什么七点八点的时候骑，一定要就是至少比如说 十一 点啊十二点。那从开始在户外骑是。就是侯，我们电台有个同事以前叫侯小明，他就觉得这你不可能不会，就是反正我就是在旁边带你，我就是看你看着你，所以有一次我们不是借不到 U bike，可是我们要从市政府练习骑回古亭，就每个站都找不到，所以那一次他就是跑步 跟着你， 跑步跟着我从市政府跑回古亭哦。而且那天还不是穿一个运动服装，是平常我们可能打羽球或干嘛的，就一路跑。而且那时候就是我真的是蛮任性的，因为就是因为我就骑脚踏车就是很顾自己，然后想说前面然后干嘛干嘛，他会一直告诉我说靠右偏右，好你现在上去骑喽，这边比较好骑，然后这边可以下来了，然后就他会一直 cue 我，所以其实我没有意识到他关于他的体力到底能不能负荷这件事情，然后中间好像已经快骑到比如说大安森林公园了，我就问他说， 已经跑蛮远了， 对，我就说你还可以吗？还是我们中途赶快再看什么站有没有可以借脚踏车？他就说。可以，但他事后 超逞强。 但是他事后跟我说，他其实当时有点累了，可是他觉得我都已经说我要跑了，我没有道理我跑一半说我不跑，所以他就硬着头皮跟我跑回古亭。然后有好几次，就是前比如说可能五六次的经验，全部都是他带着我一起骑的。 所以之后就让你现在对骑脚踏车有些自信了。OK， 你现在可以说我是会骑脚踏车的人。 我是会在不太急的路上骑脚踏车的人，但是不能骑上坡。 哇哦！ 但回到最初的那个故事，还是没有办法找出一个 正面积极点，对不对？在 App 上面或是现在听众朋友们，有人找得到吗？可以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刚刚这个不好的经验有什么样积极可以感恩的吗？ 有人说上坡要变到最轻，脚要用力往下踩。 就是人生，他超幽默的。 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人生百种机遇，自己体会才完美。 向往的紧握在双手，对你在乎的拼命在厮守，可你避免不了失意，世人把你当作空气，努力又是毫无意义，可能这就是长大的代价。可是失败让人不禁害怕。Damn, maybe yes, maybe no, maybe someday, you gon' light it up, drink it up just for one day. 幽默料是他们从不在意，对于你的热血也许他们需要翻译，他们爱听钱的咔嚓咔嚓，从未听见你心酸的声音，就算是输赢有时总有人意，并非天意，能不能少点套路，多些真诚来心意。我知道这个世界也许不尽公平，但我相信那一定点真心。 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 人生从来没有不幽默，因为现实比想象还要荒谬。我老板吴克群的首播主打歌《人生超幽默》，听他的歌，用我们的人生一默。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七年的等待即将终结，因为神回来了。经典舞曲制造机荷兰电音教父 Tiesto 带着 We Are Connected 来台。2017年2月19日，大家河滨公园电力全开，全省 iBOW 热卖中。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我 苏打绿故事未了。音乐电影 CD 加 DVD CD 加 BD 12月7号开始预购，12月30日正式发行。环球， 我是娃娃魏如萱。 感恩挑战的第七天，从过去的一件不好的经验找到它的正面与积极性，然后感谢它。可是玛丽刚刚分享小时候学脚踏车的这个故事，找不太到什么正面跟积极性可以感谢的地方。 App 上会有人说，那你要想啊，可能那时候你没有学会，所以比如说你现在遇到这个朋友，那么好的朋友教你骑脚踏车，可是这个感恩挑战它应该是说没有要跟未来做个连结吧？ 对，应该是过去的单纯这个事件，让有什么转化了你，给了你什么成长的养分？就像刚刚村上春树那个风暴那一件事情，对，就是你走进风暴的时候，然后这个事件可能是一个风暴，然后你走出来以后，你就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了，对。然后现在可能在收音机旁边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会说，拜托你骑脚踏车不会，你智障哦，或者什么平衡有问题，或者什么之类的。就可能大家都在，如果你很幸运的话，你可能在很小的时候你就学会了脚踏车，你已经忘记你是有跌了多少次，你已经忘记你是如何失败的，所以你现在觉得很简，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不会。脚踏车这件事情我也是到非常非常大，我到当兵的时候才学会的。 当兵的时候， 对， 你在军营里面学会的 吗？我在军营里面学会的。然后小时候的学脚踏车的经历其实跟你差不多。但是我跟你不一样的是，我小时候其实就有脚踏车，可是我脚踏车一开始都是那种四轮的嘛，要辅助轮的。对，所以我刚刚你一开始就从两轮开始学，怎么可能一天就几个小时就学会？天才哦，怎么可能？从来没有骑过脚踏车，连四轮三轮都没有。我小时候在可能3、4岁的时候还有那种三轮的车，就那种小朋友骑的好玩的。对对对对，然后我那时候我每年都在看那个华视，好像下午有那种运动天地，然后就是那个方程式赛车。 你在看 F1， 然后想象你的那一台是 F1 吗？ 然后他们除了我不知道，除了有 F1， 除了有赛车之外，他们有机车的，就是会压很低的，然后还有特技表演的，所以我常常会用那一台我自己的小三轮车翘狗链。 明明长大之后是如此保守的骑车分子，然后小时候在家里给我 翘狗链，然后就一直翘，一直翘，就常常会翻过去，整个像冰轨这样子。 好，然后后来就是四轮有辅助轮的骑，然后辅助轮再来就是拿掉其中一边嘛，就三轮骑、嗯、但是我从来没有成功的骑过两轮过。 不是大家都说三轮是因为那个轮坏掉了，然后你还想一直想要骑，然后就不知不觉学会了二轮。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反正我家小时候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骑车，嗯，然后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学会骑脚踏车。然后我印象蛮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国小还是国中吧，然后我爸妈不知道为什么送了我去一个教会办的 脚踏车夏令营。 营队没有骑脚踏车夏令营，可是就是好像要去个不知道几天，我忘记了。嗯，然后那个营队是一个我非常非常非常不好的记忆。嗯，我说不出来为什么，不知道是吃的东西，然后还是那个气味，还是什么，这一切我都很不喜欢。然后其中他们有一段活动就是骑脚踏车去玩，嗯，啊，我就是不会骑啊，嗯，然后最后那个教会的可能事工吧，他就看我很可怜，他就说，嗯，那不然我载你去，所以我可能就他就骑机车然后载我，然后就把那边这样绕一圈这样子，嗯，反正那 你是不快乐， 我现在想起那一段真的很不快乐。 天哪，你现在看起来好 sad 哦，醒醒，你已经是个大人了，你现在超越那个时候很久了。 我后来我还记得，就是回家的路上，然后他们好像买了肯德基给大家吃。嗯，我记得我是边哭边吃着劲辣鸡腿堡，我是边哭着吃，我就觉得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不快乐的营队，就是这么难过的营队，是真的好不好玩，好难过。 所以你哭了回家吗？ 对，我非常不快，那个营队真的非常不快 乐。那你爸妈看到的时候咧？ 我已经忘记他们有什么感觉或想法，我也不记得他们，我也不觉得他们记得这一件事情这样子。好，这是脚踏车的第二件不好的回忆。再来就是， 可是男生满18岁第一个兴奋就是要去考机车驾照。 对对对对，可是因为我不会骑脚踏车啊，所以我们家也没有任何人有机车，嗯，所以也不可能有人会教我或是让我练习，嗯，都没有。直到我遇到了我大学同学，嗯，我大学同学高雄人，南部人，热情，他就哼，怎么会没有机车，怎么，欸，这啊这，因为这其实就是一个男生不会机车，他又是他的朋友，就对其他男生来说是很负担的一件事情。 你是拖油瓶，难道你想占我们后面的座位吗？ 对，这代表他们不能再没，嗯，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是，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就去高雄找他们玩的时候，他们就说好，不然借你骑，就很简单啦。然后说可是我不会骑脚踏车，欸， 我跟你讲，骑机车很可怕，欸。 对，我说我不会骑脚踏车，他说没有，机车跟脚踏车不一样啊，脚踏车比较难平衡，因为它的速度比较慢。 对， 可是 机车比较快，很快 就。对，你机车就是你不要吹太猛，你慢慢吹，你慢慢吹就好，你吹一点点。然后机车因为那个动力不是用你的脚踩，你脚踩很容易不平衡，你脚就只是放上来这样子。你又那么高，你没问题，你没问题啦，这样子。 还有高个很容易被说，反正你就脚放下来就好。 对，然后呜嘣。我同学就傻眼了，18岁新买的机车你给我这样砰。我试了好几次，我大一 还让你试哦， 我试不一样人的车，就是不同时间不一样的人的车，谁不害怕就是借我车这样子。然后我大一的时候还大二的时候试了好几次，然后之后还有一个女生她借她的50给我骑，就是她姐姐的车，嗯，然后他就说没有啦，因为那个时候因为你是 125, 所以那个一吹可能就是你比较控制不住，嗯，50比较好控制，你 OK 的，没问题。 大家都有那么多的说服人的方法， 我觉得妙的地方就在这些，因为这一些骑机车骑脚踏车这些事情对已经会的人来说觉得非常的简单，他们无法理解怎么有人不会。 可是机车你应该也是经历过，你也是骑过50，骑过100 125，你应该知道那个。 没有，这就是人类的认知缺陷。他就觉得这个大家都会的事情，你怎么可能不会？你又没有任何的缺陷，你一定会。嗯，就这样，他们就是这样觉得，然后就觉得这样很简单。嗯，所以就鼓励你，就是 go go go go go go 这样子。然后呢，骑小50的那一次是在半夜，是在深夜，然后在小巷子里面。 借我机车的那个女生她很矮，所以她坐在我前面，就很像那种爸爸带小孩那样。 这不是太危险吗？这样 太危 险， 骑太远。然后因为小五十，我可以整个坐在后面，然后她就坐在我的前面这样子，然后我们两个人都一起手握着龙头， 她也握着龙头， 她也握着。所以有两个一起，所以这样就这样感觉更安。他 哪有？ 他就让我觉得更安心，因为他觉得其实我只要不要任何处理，我手放开的话，他都还是可以 控制。 对，就有点像是驾训班教练，就是他虽然坐右座，可是他有刹车的能力这样子。然后我就好，我又上去，我又试试看了。然后一开始骑，后来他就慢慢放手。然后他说：“你看，现在就是你自己骑啦，现在都是你自己骑啦。”然后我说：“哦，我会骑机车，要怎么停下来？怎么停下来？砰！又撞坏人家机车了，听说修了3-4千块。 你有付钱吗？ 我没有。 天哪，你简直就是一个机车诈骗集团耶。 而且因为在半夜的时候，所以就是还惊动，因为小巷子里面嘛，还有住户出来说相关冲下就怎么这样子。对，好，这是关于机车的第几次。 但那时候你有觉得你会骑机车了吗？ 当然没有，就觉得不行啊，就是就开始觉得说，哦，是不是就是一个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的人，可是我又觉得我平衡感不差啊，就是我是会玩板跟会溜直排轮的人，所以照照也说这不是平衡感的问题吧，这样子。然后后来到了什么时候呢？哦，到了当兵了，好，开始当兵了。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在成功岭当军官，然后所以要查哨了。然后成功岭虽然不是超级大，但是如果你要从前面。然后这个哨口走到我们营区的时候呢，也是需要一段距离，这样子可能也是要个20-30分钟的步行路程。好，那个时候那个辅导长中尉，然后就骑脚踏车，然后就说：“哦，我们现在要去那个门口，因为我们要办事情嘛，我们现在要去门口，然后你跟我来这样子。”然后说：“报告，我不会骑脚踏车。” 报告，我不会骑脚踏车。 我说：“你不会骑脚踏车？”我不管你啊，就去拿一台脚踏车牵着，然后那个 牵着跑也要牵着， 反正就去拿一台脚踏车啦，然后你要不要骑看你啦，然后那反正我就是要骑脚踏车，那你不骑的话你就跟在我旁边跑，可是你要想清楚哦，你现在肩膀上一条杠，你是个军官，你跟在我旁边跑是什么样子，你要自己想想看。 他是谁啊？ 他是两条杠，他是中尉 啊。我一条跟两条不跑不行哦。 没有，可是因为军官在军营里面，就是你毕竟还是官啊，你下面还有士官，还有士兵，对，是非常非常糗，就是等于军官威严丧尽这样子。 哦， 对啊，人家可能以为你被处罚还是怎么干嘛，就是以为什么对，他还说人家以为我什么我体罚学弟什么干嘛对你不好，我不想这样哦，这样子。好，然后从营区骑到大门那一路上是一路向下，所以我们就往就是。一样嘛，就是你如果要玩滑板或者溜直排轮，你其实不太会的时候，有那个坡度，你其实就是你可以一直往下走，你以为你会了，但其实只是轮子带着你走而已。所以脚踏车也是一样，我可以一路用滑的。 哦，你顶多就脚刹车这样子。 对啊，就觉得还蛮 OK。然后我心里面还默默想说，莫非是小时候那一次很难过的那个脚踏车体验，难道真的让我学会了脚踏车吗？就那个脚踏车体验，就是其实我试了很久，然后我还是不会骑，所以最后那个教会的事工才带我用那个机车绕这样子。然后我想说还是人长大以后有些技能它真的是自动会升级呢。我是心里在默默暗喜的时候，好了，在大门口接完事情了，然后我们要回去了。回去是上坡。好啊，回去要上坡啦。刚刚那个 APP 上面有告诉我们说什么上坡档 要 打到最轻，然后用脚用力踩，对不对？关于打挡这件事情哦，如果你是不会骑脚踏车的，你就不要随便叫人家打挡，因为会绕链。 真的假的？ 对啊，然后就绕链啊，所以我骑没多久， 你说你在一直拨来拨去，一直拨来拨去哦。 对，因为我不知道哪一个是轻，哪一个是重啊。对啊，然后骑没多久就绕链了。然后就看到中尉蹲在那边手弄黑黑，他要把链子装回去，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叫我骑脚踏车。 他还算对你有心耶，他还帮你弄，还是他一定要负责那台脚踏车？ 对啊，是啊，不然之后他查哨也是要用那台脚踏车啊。 哈， 所以就等 于那他在修的时候你在干嘛？ 他在修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看，因为我不会。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可是后来我就突然觉得不行不行，我真的好像一定要学会脚踏车。 然后当兵又那么闲， 然后其实有一个契机，然后这可能是我今天感谢要讲的事情。那就是如果说要就是讲一件很难过很难过的事情，我一定会拿出就是我的感情来讲，就是曾经有一段感情，我非常的就是对我来说伤害很重。嗯，但是。好，那就是村上春树说的风暴。但现在我走出这个风暴以后，其实我很感谢那个人，他给了我那一些的试验跟考验。嗯，然后因为他，然后让我觉得说，哦，我要学机车，这样我才可以载他。嗯，那机车的经验让我觉得说我还是比较保险一点，先把脚踏车学会，然后再去学机车吧。嗯，所以变成这是一步一步要来的事情。嗯，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反正现在我在当兵，然后我也的确要查哨。那也的确有这个需要，嗯，所以我就那个下午部队在体育时间，大家在打球的时候， 你去偷中尉的脚踏车？ 没有，我就说，就是哦，那以后这台可不可以借我练习？这样子，他说好，去随便随便，那绕练就好。对，然后就大家在跑步啊，然后我就是骑着脚踏车在部队旁边。 可是那些小兵看一个当官的人在那边练习骑脚踏车，你不觉得很糗？ 嗯，那个时候有一个目标，就是在想说，反正我就是要学会骑脚踏车。嗯，对。然后我没有想太多，因为从一开始，也许有人会笑吧，也许有人，可是没差。反正我就很努力，你就看到一个人很努力在一边一直骑，然后最后就是会了。嗯，长大跟小时候骑脚踏车不一样的地方，小时候好像真的是要爸妈在后面扶着跟推着，对对对对。然后可是长大你只要相信自己。做得到，然后你脚够到的，应该是不用太害怕的。 嗯，所以今天我们是要分享你是如何学会骑脚踏车跟如何学会骑机车吗？ 可以啊，0223，如果你还记得的话，0223639955，像现在在录音间的两个人都是已经长到很大以后才学会的。 劲歌金曲， 女神新定义 ，Boxing 告诉你。金曲奖最佳新人全力再出击， 耀眼又性感的美女像钉在树上的蜥蜴，伸展开呀，没人可以把你取代，很难看清，心里称呼你是天才。 我的眼光是习惯别人不太一样，喜欢你的野心，你的气节令人形容，我很乐意像分数变身术，让你蛊惑也可以把我真实吸引，一起钉在树上吸引，没人能取代，我不介意到你的房间这个病了耶，但我得先问问我的友人男友，小心你反而变成了我的猎物。哈， 你的马赛草图像那非常残酷的飞鼠，你那勾人的眼神我一直看到上头的猎人，你那身上的香味像我那吃的槟榔叶， 全新创作专辑首播神秘主打《葫芦马》，范晓萱跨刀合作，音乐再进化。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台湾好媳妇佩珍，多年来我对保养及全家人的健康永远摆第一位，唯有坚持不添加的安心品牌品育方让我最放心。品育方燕盏每天新鲜现炖，最实在，是我健康的好选择。品育方健康专线0800-000-262。 想要到更美的地方。 孙盛熙情歌态度双主打，微笑带过。 我说过， 是他不配。态度决定爱情的方向。Between 孙盛熙。 是给不起，是他不配。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念慈 Michio。 他的秘密，秘密，大大的秘密 ，Pinky，Pinky，Say it's kawaii。Hey， Radio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12:54，0223639955。 青春期五四三之，你是怎么样学会机车跟脚踏车的呢？ 嗯，我觉得学会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你说机车跟脚踏车哦？ 对，李艾格曾经借他的机车说：“你坐上去，你吹，你被吹太用力。” 谁在学谁？ 然后也是。我真的，我跟你说，大家都说油门不要吹太快。 对。 可是你们已经忘了，我们不知道 什么是快，对，什么是多，什么是少。 我怎么知道我要转多少？我已经觉得我转的很少了，他就往前冲超多，那个头是会飞起来的。 对啊，就翘狗链。对。 那个很可怕哎。 没错 ,0223639955。Hello, 你好。 嗨。 Hello, 马克玛丽好。 嗨嗨，你是。 我是汉。 汉。看你要讲你学会骑哪个？ 嗯，我记得我以前一开始都会先骑四轮的嘛。 嗯， 然后小时候就看别人骑两轮的，就很羡慕，然后就叫爸爸他们帮我把两边拔掉。 嗯， 然后就那时候是我记得是放暑假，然后在叔叔家，然后那边旁边都是田。然后，我只记得我就是一直试着就摔了很多次，我就是一直骑到会为止。 嗯， 然后会之后，那就是带人满身是伤回去的。 一天之内吗？ 一天之内。 哇、哦！ 所以骄傲的骑回家门的时候，所有亲戚出来鼓掌吗？哎呦，哈，那边老干呢，我够厉害哎。 我想这应该是不太会发生在台湾社会啦， 应该不可能会， 应该都会先骂说这怎么办啊，摔一身伤那么脏啊，这么简单不会啊， 好烦的父母、哦。 嗯， 然后机车我也是，嗯，机车一开始是还好，机车 因为已经会脚踏车就比较快， 可是我机车也是考了第二次来过， 嗯哼， 对啊，直线七秒。 直线七秒考第二次， 对啊， 嗯哼， 就第一次就被刷下来， 嗯 就到这边， 感谢你汉，拜拜， 晚安， 晚安。 其实今天不止就是你是如何学会机车脚踏车，可以打电话进来分享，你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分享你是如何都学不会机车跟脚踏车的，也是欢迎哦， 都会很有共鸣哦。 对 ,0223639955,0223639955。 地球上穿我心像一粒尘埃，若人类发现该多兴奋崇拜，我们派来的却不肯再回来，我一定要尽快调查明白，全落后星球魅力何在，早该分行怎么会不愿离开，哎呀哎，我们早进化到完美状态，为何还会迷恋平凡，难道生命的缺陷反而是一种缺憾， 意大利 Lavazza 推出两款全球最好的胶囊咖啡机， 自助餐咖啡馆推荐用 EP2500 全功能拿铁机，一天十杯免购机， 五星级商旅或家用推荐用 EP Hotel 一天两杯免购机， 上网搜寻免购机或洽02-7711-7701， Lavazza 老咖啡为您贴心示范。 Lav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他说我要把你定下来，他说好，动力火车严艺阁深情对唱，动力火车20新歌精选深情推荐，只愿和你相爱。 Hello 大家好，我是车子车志力， 空中的梦想家就 来电你 UFO。 现在时间深夜一点整。 这么多年来，憨儿的父母一肩挑起照顾孩子的重担，从饮食料理、起居照顾、复健学习，每一项都需要格外仔细，加倍费心。大家好，我是侯佩岑，邀请您一起支持喜憨儿基金会安心照顾计划，伸出援手，让每个辛苦的日常有爱相伴，充满希望。 喜憨儿基金会捐款专线07-726-6096。 用爱串起每个平凡的当下，唱成一首名为永恒的歌。 总以为快乐会在海角天涯， 邰正宵全新创作专辑《爱在当下》，暖心再推荐同名主打《爱在当下》，喜出娱乐。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 1:01就爱电影 UFO， 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在星期一到五的晚上2-6的凌晨，一天的一开始12点钟到2点钟，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Hello， 你好啊。 喂。 嗨嗨，你是。 我是小 U。 小 U。 小 U 几岁啊？ 18。 小 U 是新第一次打电话进来吗？ 不是 哦。好，那小 U 要跟我们说什么？ 哦，就那个学会骑脚踏车。 嗯，你是几岁学会的？ 没有，就是那时候是就摔一次，结果之后就都会了。 你只摔一次就再站起来，就再往前踩，然后就成功了。 没有没有，就是被放到那时候很小，还踩不到地，然后有被放在脚踏车上， 嗯， 然后会踩轮子，然后之后我爸就放开了，然后我就继续踩，继续踩，继续踩，然后大家都觉得好厉害了，然后之后踩到后面，我不知道怎么停下来，我就 摔倒， 我就什么都没碰，我就脚也没踩，整个放空，然后就整个这样碰，然后就倒在地上，然后我就没意思了。 就没意识了， 我忘记之后是怎样的，我就没有印象了。 但之后就会骑脚踏车了。 嗯，之后就都会了。 这就跟我学姐一样，我学姐也是，她第一次带她的孩子去骑脚踏车， 嗯， 然后她本来以为也是要在后面扶很久、放很久这样，结果只是她孩子踩踩踩，然后她有点跟不上，她孩子就开始一直骑、一直学骑走了，超夸张的。 然后就会了。 对啊。 啊。 对啊。 小 U 摔一下就会了。 那是几岁的时候啊，小 U？ 不对，小一、小二吧，很小， 啊，小到就是在脚踏车上踩不到地。 嗯， 对啊。 好哦，感谢你。那小 U， 你之后18岁你会去考驾照吗？你会骑机车吗？ 会啊会啊，等考完学测。 你想要有机车哦？ 就骑家里的。 哦， 但你觉得至少要有驾照就可以想骑就骑？ 对，就去哪里就不用房，家房边不用一直等公车。 你家很远吗？ 嗯，家里很远吗？ 家在哪里？ 在树林。 好远哦。 的确是蛮远的呀。好，小 U 晚安哦。 晚安， 拜 拜。 02-3-6-3-9-9-5-5，嗨。 Hello， 玛丽马克好。 你好， 你好。 欸，我是阿光。 阿光，你好。阿光，你记得什么时候会骑脚踏车的吗？ 哇，这个很久了，还没上小学吧？ 大家好像都是这时候，五六岁就会了。 批准就 因为家里看人家骑，自己也吵着要。刚开始就是那种四个轮子的嘛。 嗯。 然后骑着骑着，看人家两个轮子什么，因为你四个轮子一定骑不过两个轮子嘛。 嗯。哦，所以你想比赛比人家快，是不是？ 就是也没有比人家快，就是想要追上他们。 嗯， 然后后来就拆掉，然后老是一直骑就会一直跌倒，一直骑就一直跌倒。 嗯， 然后后来也是我爸在那边教我，就是说，哎，你找一个地方，像你刚刚讲有坡度的，没有很那个坡度，让他脚可以，你要脚踩动，然后跟那个就会平衡感就会抓住嘛。那、 哦、你要抓到那个可以滑行的平 衡感，坡度也是一个诀窍咯、嗯、 就是你也不要太陡，就是稍微你用脚可以带动。 动 然后就慢慢的抓住诀窍了，反正大概也是三四天吧，就可以就差不多了，就那两个轮子就拆掉了。 嗯， 然后就跟着那些小鬼这样 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的。 嗯嗯嗯。 后来大一点，这车子就慢慢换大，换大了之后就到了小六吧。 嗯， 因为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在学那个跳狗链啊。 嗯， 看人家这样玩，那时候我们那个。以前小时候住民生社区，那个民权大桥刚盖好，还没通车。 嗯， 我们都要骑，我们在内湖的那一边放几个砖块，放个木板，从上面滑下来，这样冲过去，冲出去， 那么爽， 好夸张的玩法、哦！ 哎，民权大桥蛮爽的， 还没有通车，你想想看多久以前了？ 哇哦！ 然后就对啊，然后就开始就跟人家学人家烧包，要装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炮管还是火箭筒？ 火箭筒 还在那个， 嗯， 然后还要学人家那种两脚一脚跨前面，一脚跨后面，然后用手再转那个踏板， 有没有？嗯。 有这么夸张的骑法？你们到底在搞什么极限运动？ 以前真的有这样在玩啊，我们那时候也是看人家玩好奇，然后这样玩了一下，这样。 嗯。 现在在这样玩的，他们有专门的车子。 哦、 对啊， 就是以前我们都是买那个所谓的捷安特那个越野车嘛，都不是骑那种打挡的， 嗯， 那个才玩得起来啊。 嗯， 好的，感谢你阿光， 谢谢， 晚安， 拜 拜，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 嗨，你是。 我是阿宝， 嗨 阿宝， 嗨，哎马克好开心， 嗨阿宝， 马克冷静，嗨马克，嗨玛丽， 嗨， 嗯，我刚刚听到你们说欢迎不会骑脚踏车打电话进来，我就觉得我被召唤了， 就是你， 阿宝，你一脸看起来就是不会骑脚踏车， 为什么？ 没办法，你就是长得太美了。 什么鬼？ 什么鬼？就是新的搭讪台词吗？好没逻辑哦，可是听了又好快乐。 对啊，好没有逻辑哦。 但是不是听得很快乐吗？ 蛮快乐的。没有啊，我想，因为全部的人都会骑脚踏车，然后就我不会骑，我真的觉得越长大越要学会的那个几率是越来越低、 可是你跟你男朋友在一起已经七年了，你难道没有约会想说，你知道？尤其这几年流行什么情侣一起去骑脚踏车， 踏青。 对，那时候可能男朋友就会跳出来说：“那我教你骑啊。” 我就是被唾弃啊，在几年前就被唾弃过了。 所以他教过你？ 他教过，他没有很认真，就随便教一下，然后就发现，因为那好像我也不太懂，就是那种没有刹车的那种叫什么啊？好像贵贵的、帅帅的脚踏车。然后他就是有一群朋友，我们就很爱玩这一种的，然后会耍特技。 可是有人说什么没有刹车的？比有刹车更安全， 真的， 因为你急刹其实很危险， 脚要放下来啊。 哦， 然 后反正那个专有名词叫什么啊、 那一台我也忘了，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真的不会骑啊。 我只知道他那个，反正就是踏板往回勾一点就停住这样子， 对。 那个很高阶，那个我试过，我连上去都上不去。 就是因为我男朋友就买一台，然后还是什么都忘，反正家里有一台，然后他就说，不然我们去你家附近公园学，这真的很简单，我就帮你拉到后面，就骑出去就对了。 嗯、 然后我就差点把那台车给摔了，然后他就说，算了，不要。 因为车太贵了，卖脑。 没有了，然后他就说我真的教不会你，然后就没了。然后我就觉得好可怜哦，我好像越长大越学不会，因为像大家可能就说啊，不然我们今天是怎样，那我们去脚踏车去， 嗯， 然后你就是不会骑，所以就是大家就陪着你一起坐公车或是什么的， 嗯， 那也不会有一个行程是说，那我们今天大家都一起去骑脚踏车，然后把汉堡交回吧，没有这种。没有这种行程啊， 我来负责。 要不要教会马克新娘呢？ 我来负责教会你。没有，因为刚刚在飞的联播网 App 上面呢，是 Gloria 吗？啊，还是 Victoria？ 是 Victoria。Victoria PO 了一个 影片吗？ 对，那个 YouTube 的连结，然后我看了以后觉得 真的很厉害吗？ 让我觉得好像应该要试试看，应该要找那个真的不会脚踏车。哎，电台其实有几个不会脚踏车的， 电台超多不会， 电台超多，我们应该要就是把他们抓来试试看，这样子。 你可以，好可怕哦！ 你可以先从阿宝下手啊。 阿宝，你愿意让我教你吗？ 认真哦。 我就当你答应了 好好，我答应了。我就问我朋友或是家人，因为我的姐姐妹妹，然后我的表姐表哥，他们全部都会骑，我不知道我是为什么被遗漏的一个人。嗯嗯。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们小时候怎么学会？你们什么时候偷偷去骑的？”然后我表姐说：“就路边看到有人骑，然后就偷人家脚踏车，然后就从斜坡上推下去。” 夸张哦！ 我想说，所以要先偷东西，然后再有从斜坡上冲下去的勇气。才可以学会，难怪我不会。 所有学会骑脚踏车十个里面有五个偷窃犯。 他说都是，他说因为我很多表哥表姐，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偷脚踏车、欸。就是路边可能丢在那，或是家里一楼有一个阿伯就独女车丢在那，然后他们每个人都干人家脚踏车来骑。然后我人生中唯一成功一次，就是在朋友家的停车场，然后就大家就说你这太弱了，那时候可能才大学吧，就是还大家还比较年轻，会愿意做这种事，就说我帮你，我帮你，然后就学学，然后我就不小心真的踩出去，大概五秒钟我就吓到，我就把脚放下来，然后就再也没有 自信自己会了， 因为我会吓到啊，我就是。努力了那么久都学不会，现在还是说什么你就是怕摔怎样的？我真的不怕摔，我就是摔到腿都淤青，我就是出不去。 好，感谢阿宝， 马上教我。 好，没有问题。 好， 我现在自信满满。再见，拜拜， 拜拜。 因为看到了那个日本的影片，然后就会觉得天啊， 它是有一套系统，是不是？ 对，它有步骤的，它的步骤第一步呢，就是你要把那个踏板给拔掉。 那我踩哪？ 你不要踩。一开始我只要你握着龙头，然后在那个地上放两个大宝特瓶，就是你在那边走一个八字形，你握着龙头走，用走的，走那个八字形。 我脚推地这样子吗？ 你脚就在走路啊，你身体也没有坐上去哦，你就只是牵着脚踏车走八字形。然后这是第一步，这是训练的第一步。然后为什么要做这个呢？是因为这一件事情让你学会控制龙头。就是因为你要走一个八字形嘛，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就把那个八字形越缩越小。就缩成小小的，然后你的手的控制就越来越精细，这样子。好，然后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的时候呢，就是好，你可以坐上去了。你坐上去，然后用脚走的。用脚走。用脚走，然后一样在走那个八字形，又会回在那个大的八字形，然后用脚走那个大的八字形，然后接着下来， 然后也要缩小，大的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对对对。然后他说，接着下来，这个影片我只看了一半，让我把它看完哈。 等一下、啊，那你在自信什么？ 我觉得看到前面呢，就是很有系统性的方法，我就相信，我就信他了，我信他了，怎样？ 我刚以为你已经看完了。 等我把阿宝教会以后，你再用那种蔑视的眼光看我。看完了。 好，第二个是坐着走大巴变小巴。 对啊，就是你一样手握着龙头，然后你用你的脚走来走去，这样用走着走着走着，然后接着下来呢，走就是你的走可以变成有一点点小小跑这样子。然后因为跑的话轮子会转嘛，就会有点滑行的感觉。好，所以你就要抓住那个滑行的感觉，还是一样在走那个八字形。 然后接着下来呢，就是把你的右边的踏板装上去。 嗯， 右踏板，如果你是右撇子的话，你把右踏板装上去。 嗯， 好，装上去以后呢，就是把那个踏板调到比如说一点钟的位置，然后你就用力的用你的脚尖这样踩下去，然后你的轮子不是就动吗？ 嗯， 你就可以又滑行一段距离嘛，对不对？ 嗯， 好，所以你就是要练习就是踩下去以后单脚 踩，然后你的左脚要放开， 嗯， 你左脚不要碰在地上嘛，就单脚踩，然后你左脚举高高， 嗯， 然后就是滑行那一段，然后练习刹车停下来， 嗯， 这样子。 嗯， 接着下来最后一步就是你如果这一件事情熟练的话，这个小朋友他两个小时就学会了呢。 等你实验阿宝成功再来跟我谈。 好哦，怎么这么快乐啊？0223639955，一点十五分，青春点点点，嗨，你好， 嗨，你好，马克玛丽，晚安， 晚安， 晚安， 我是 Mina， 嗨 ，Mina， 我就听到这主题，我也想一定要分享一下，因为我很晚才学会骑脚踏车， 嗯， 我是大概大学一年级毕业， 嗯， 一年级结束， 哼， 的那个冬天，哎，嗯，冬天不对，寒假的时候学会的， 嗯， 然后。因为我是去台中念书，结果，一去的时候就发现同学们都会骑，而且早就会骑摩托车了， 而且熟到不行。 对，不会，然后不会，就是会是别人的负担，因为人家一定要载你， 嗯， 这样子，然后你就是非得学会。可是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一直都学不会，以前我也会骑那个四轮的， 哼， 然后人家会拔掉一个轮子啊什么的。但后来就没有什么契机再学脚踏车，因为上课用走路的就会到啊，然后学校不准骑啊， 嗯， 当时我们有被规定说就骑脚踏车你会被记过这样子， 嗯， 然后就一直都没有骑， 嗯， 那台北其实也很方便，说实在话我的距离也好像没有 push 我一定要骑这件事情， 是的， 那后来就是真的你知道在大学那地方就是你不会，然后你就是觉得会有点被排挤，真的没有办法。 嗯， 然后我就请以前我一个高中的同学教我。 嗯， 我后来发现用想象的很有用。 想象法。 用想象的，然后其实马克，你刚刚讲的那个影片啊， 嗯， 我有想起来，我有发现，我刚刚仔细听，其实如果你真的照着他的步骤走，你真的学会到会八字滑行啊，你几乎已经是会了。 嗯， 因为像我现在，我现在其实是以骑摩托车为主的工作， 嗯， 我都不敢想象我居然现在是以摩托也要靠摩托车为生这样， 嗯， 可是事实上那个八字滑行我没有办法， 嗯， 因为那个真的要很平衡感要很好，你要等于是你有点人车一体，你要能够非常操控那台脚踏车，你才有办法这样子做， 嗯， 否则只是单纯骑上去其实还比较简单， 嗯， 那我那时候就是看着我朋友骑，然后因为其实长很大我也很怕摔， 嗯， 然后我就是看他骑，我就一直盯着他的脚， 嗯， 然后我就发现诶，因为我的同学他是右脚上，然后我就觉得诶，他左脚好像很快就跟上去了， 嗯， 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到那个时候我发现，因为我跟他相反，我是左脚先踩， 嗯， 然后我就发现诶，我右脚赶快跟上那个踏板，赶快跟上踏板，然后就可以踩出去了，就是多试几次然后就可以踩出去，当然在这个前面一点就是你要先握着那个脚踏车，然后用滑行的， 嗯， 滑几次，然后把手把脚稍微抬起来，哎，感觉哎可以滑一点点，可以滑一点点啊，不要在那个下坡上面， 嗯， 因为在太快有点可怕， 嗯， 然后你就是在平地上可以，你发现平地你可以控制的时候你就可以，我那时候就是用想象的， 嗯， 然后就学会了，可是学会之后，我想一下，学会之后，我那时候不会转弯。 嘿， 我印象很深刻，就直线骑很久，后来不会转弯。转弯也是，反正就是直线会骑之后，也是在后来不知道在哪个 moment 会转弯。而且我还记得刚开始要转弯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是用屁股把车的后面甩过去，我才转过去。 好夸张的转弯法哦， 就是 听起来好危险哦。 就是一种想象，就是我一直都用想象的方式。后来，因为你会骑脚踏车之后，其实骑摩托车就是很快， 嗯， 因为只是那个加速的方式不一样嘛。可是就是转弯，这真的是需要一点时间才会学会， 嗯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 玛丽不要气馁，因为 他现在已经会了啦， 我会，只是骑的不是很好， 不太敢骑而已，对啊。 哦，那就是哪天你要是在，就是车子也不能讲车子有点多，但是哪天你要是感受到，就是原来你可以专车，就是感受到那个你可以测量出前面的距离，然后跟那个速度感，然后可以骑过去的时候，那是一种成就感，然后就 好深啊， 就会很高兴的学会这件事情。 好的，感谢你 Mina。 不会，谢谢你， 晚 安， 拜拜， 拜拜。 Pop them under pressure, make them feel it getting wetter. Cause them missing that you better off, we know. She wants it. She wants it. From the kids are blaze and they sit in it a raise. And the girl them get amazed, and we know. She wants it. She wants it. Pop them under pressure, make them feel it getting wetter. Cause them missing that you better off, we know. She wants it. I know the mic is just a lady. Y'all don't wanna hear me, you just wanna dance. Sitting it a race and the girl them get amazed, and we know she want it. She want it. Have them under pressure, make them feel it getting wetter. Cause them men say that you better, and we know she want it. She want it. From the kit a blaze and the sitting it a race and the girl them get amazed, and we know she want it. She want it. Have them under pressure, make them feel it getting wetter. Cause them men say that you better, and we know she want it. Because the chronic is a blaze and the sitting is a race and the girl them get amazed, and we know she want it. She want it. Have them under pressure, make them feel it getting wetter. Cause them men say that you better, and we know she want it. She want it. Chronic is a blaze and the sitting is a race and the girl them get amazed, and we know she want it.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苏打绿《故事未了》音乐专辑，出道12年来第一部音乐电影。修团3年前的完美呈现。是为了音乐电影 CD 加 DVD CD 加 BD 12月7号开始预购，12月30正式发行。环球， 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 飞天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场多了一个人，我们掌声欢迎。 嗨， 想想你好。 嗨，马克玛丽。 1:24，想想你知道我们今天在讨论什么吗？ 我刚好听 讨论骑机车。 你今天开车来哦？ 对啊。 你今天有车回家？ 我就是想说，我这么晚来，就是开车载你回家。 然后他还不加你好友。 太棒了！ 而且你知道外面下雨吗？ 真的假的？ 真的、啊，你看你怎么回家？ 又冷又湿。 你一个小时才赚多少钱？我这样帮你省了 Uber 哎、欸， 感谢你，翔翔。好的，02236399555，嗨，你好。 喂，马克吗？ 是 Mickey 吗？ Mickey 啊，嗯，我刚才听到你们在讲骑脚踏车的故事啊。嘿。我打好久、哦。 对不起。啊？你是淋雨出去打电话吗？ 我出来打电话，但是我在这边打好久、哦。 你这边有没有下雨？你那边？ 没有，外面也不会很冷。 也不会很冷。 到底有没有雨啊？ 没有雨啊。 没有雨哦。 它外面现在明明就有下雨。 不是， 因为他那个 他住哪？ 因为他那个地区有没有？嘿，有时候你那个乌云在你们那一块哈，嘿，就会下毛毛雨。 所以你们那一块没有乌云， 对， 很棒。 对，有一个街灯下照亮着我在这边，所以我很安全。 好诗意呀！ 我跟你讲，你。马克，你还敢讲你的故事？好丢脸啊！人家我骑摩托车，人家我学那个脚踏车，半天就学会了。 我没有跟 你 比 啊， 我没有跟你比的意思啊。 没有啦，脚踏车有时候你那个就是控制那个刹车有没有？ 嘿， 你如果控制的好的话哈，跟那个绕轱辘的话哈，就要小心一点。因为我也有买过那个挡的那个脚踏车，也是会绕钩链呐。 嘿、hey. ， 那个我就不会修了。但是我学脚踏车是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嗯、 然后我妈妈买了一部迷你车给我哥哥骑。我想说，我哥哥。一定会很兴奋的骑出去玩。后来我就心血来潮，比我哥哥还早起来，把迷你车先去外面开始学。我就站着他一半天，我就学会了，你知道吗？可是我跌了一跤，屁股好痛哦。 好棒哦！那你就学会了。 对，就是这样子。我学的，那我学那个机车的话是。学那个韦氏牌的、 嗯、 人家教我的、 嗯、 我只学半天而已，我第二天就去签比亚酒的回来 骑了。 比亚酒 什么叫比亚酒？ 比亚酒啊，也是个牌子啊。 哦， 买布布。 所以他是，所以你是先就是考了驾照之后，还是 我先考四轮的，然后再去考那个 机车 驾照，就不用笔试了。 哦， 哎，你知道吗？现在机车越来越难考，因为他那个机车的肇事多哈。 对啊， 所以说他现在就是 不能让那些就是好像其实不太会骑的人上路了，太可怕了。 对啊，太可怕了。嗯、那酒驾的人更可怕。 对啊，当然了，当然了。 所以说你们要小心一点，你们每天晚上都那么晚回去哦，有时候人家那个酒驾有没有冷啊？这样子啊，喝酒 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那我跟你讲，我们不撞完，人家会来撞我们。 嗯， 知道吗？所以说，你们还是要小心一点，眼睛要放亮一点，不要眼睛没有放亮一点的话，那个撞过来很倒霉。 好 ，Yes sir， 知道了。谢谢 Mickey。 两天前，我们家这边才发生一个车祸，撞到一个学童啊， 嗯， 就那么哭啊，说他脚好痛啊，这样子，我看他脸都受伤这样子啊，我看着我的眼泪都掉下来。 嗯，好的，谢谢你 ，Mickey。 哎， 晚安哦。 晚安啊，打这个电话打了好久，为了要打进来。站了我好久，我想说奇怪，怎么打那么久都打不进去。 快回家躺好休息，抬腿。 抬腿哦，不用啦。 那就直接睡觉吧。 好 ，OK。 拜拜 拜拜 拜拜。 灵儿，没事，凭什么抬腿啊？你凭什么抬腿？ 哎、欸，我都不知道这个节目还有人在听哎、欸，所以最近声音都很好。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因为我最近都没有在听啊，最近太忙。回到家 的确，的确，我是觉得是没有什么人在听，没错、啊。 所以他说现在很多人在 call in， 很难打这种。 今天啦，因为今天那个话题可能大家 比较共鸣， 在讲骑脚踏车跟 上手， 对，骑脚踏车跟骑机车，要么就是大部分人都会，但是这个世界也有很多人就是怎么样都学不会，所以他们就会想要打电话。 我说这个节目是不是快要差不多了？我很难过。嗯，我说可能连我都没在听了，大家可能也就 真的哎、欸。真的、欸， 你看我多久没有 call in 进来了？ 你算是很真的很忠实支持的一个人、欸、 真的，你看看那个蔡婉君， 对，就像就算现在这么忙、嗯，就之前这么忙，都还是有打电话进来。 是 02236399555，有很多人很期待你可以多讲一些奇妙的事情啊。嗨，你好， 哎，马克玛丽想你好， 嗨， 你是谁？ 我是 Genki， 嗨 Genki。 我今天真的超难打， 今天对前面比较多人打一点，现在又还好了。你要说什么？ 我要说学脚踏车， 请说。 就小时候长辈会把那个置物架绑竹竿，或者是那个 置物架绑竹竿。 对啊，把竹竿的中心点绑在置物架上啊。 那我这样如果去很窄的地方，不就都卡住了？ 不会，一定会叫你去空旷的场地，很空旷，很空旷，就是人家那种乡下的晒谷场。嗯，那你摔的至少是竹竿会帮你撑一点点，那个你不会摔得很严重。 好难想象那个画面哦。 哦，就是，就有点像是我是一个人，然后我要放一个竹竿在我的双臂，然后这样我这样比较能平衡啊，这样子。 他这边绑在前面置物架那边。 对啊。 不是，是后面置物架，就是你坐的后面。 哦， 嗯，还是有点难想象那个画面。 嗯， 可能天龙果比较难想象，乡下的地方才会。我在乡下才有看到。 但因为就是我们是天龙国，所以天龙国不会脚踏车的比率才高啊，因为我们根本没 有 地方可以练习。 因为你们这现在的家长都保护的太好，怕小孩子摔啊。 嘿。好，我知道了 ，Genki。所以那、这也是一个学的方式，对不对？就是在置物架里面绑竹竿。 就小时候长辈都叫我们这样子弄啊，摔起是。 但现在你要买到竹竿也不容易耶。 甘蔗 也对啊， 甘蔗 ，甘蔗应该也可以啊。就是那种长啊，它会抵掉那个反作用力啊，摔下去的反作用力。 嗯，好，感谢你 ，Genki。 OK， 好，拜拜， 拜 拜。 好，台北人王同学，你是怎么样学会脚踏车？你几岁学会的？ 应该是五六岁哦，小学之前。 那你在哪里？你就在那个后面， 在我家前面的公园啊， 就那个小公园啊、 哦，就那个小公园。然后我以前， 我小时候也是去那边学，我就是学不会。对啊，我小时候我家小时候住那边啊。 哇，你们在同一个公园学脚踏车，好浪漫哦！ 所以你该不会有爬过那个？ 你们可不可以有经过时空虫洞，还这样交互这样擦身而过、欸？哎， 然后我们还忘了 哇哦，你的名字哇哦，击败！ 我以为你 干嘛脏话吗？ 你故意的吧？ 没有啊， 你故意骂人？ 击败啊！你的名字不是重点，就是那个击败吗？就那个线啊，那个绳、啊。 是没错，可是你一讲就很不击败。 哎、欸，你们脑子真的很坏，我觉得我都在 窝窝坐。 你们今天不要两个人就 two against one 哦。 还是用英文 two against one 哦。 反正总而言之，那脚踏车就是我刚好听听众讲，就是旁边就是有两个小轮子， 嗯， 然后那个小轮对 辅助轮， 然后可能骑没多久之后，然后我爸就把那个辅助轮给拆掉， 嗯， 然后爸爸会在后面 扶。好，日本专家刚刚说。就是在后面扶的这个方式会永远学不会。 欸，可是我就学会了。 但是我知道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就会觉得这样好像是这样，嗯，但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能不太科学。 那什么方法科学 啊？你刚刚没有听节目吗？ 你去听重播啦。 再见。02236399555，嗨。喂喂。 喂喂喂。 嗨，你是。 我是小妮。 嗨，小妮，你好。 嗨， 小妮，你要跟我们分享，你是会骑的还是不会骑的？ 我会骑。 那你几岁的时候会骑？ 我高中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才会，所以也是算晚的。 嗯。 你是台北人吗？ 对。 那你怎么学会的？ 我被我妈丢到那个巷口自己去骑会的。 为什么妈妈到高中才要丢你去巷口？ 因为我到高中，我想要叫妈妈，就是像爸爸啊一样，就是在后面拉着我的那个，拉着后面，然后叫哦，慢慢起来，第一步是这样，第二步是这样，但我妈就不管我去死， 嗯， 然后就脚踏车给我，然后一条道给我，就放任我自己去骑。 你说巷子一条道路给你，一台车给你，叫你自己学？ 对，因为那个是防火巷。 所以你就自己一个人默默就骑会了，也是蛮厉害的啊。 我就一个人默默，哦，摔下去，爬起来，再继续骑，哦，又爬下去，哦，又爬下去。 你当初的口吻有这么戏虐吗？ 然后就哦，我想哦，下一次要往哪里摔？左边吗？左边吗？还是右边呢？ 嗯嗯嗯， 对，就是摔摔，爬起来就学会了。 自己抓到了那个诀窍，一天一天吗？一个下午吗？ 算三个三天，哎。三个下午吧， 所以也是要不屈不挠啊，就 对 对，一开始就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你还是去了第二天，然后还去了第三天， 然后第三天才完全可以就是呜呜呜呜，就是驰骋风云了。 嗯，他好喜欢那个呜呜呜。 你的声线很冷静，但你的内容蛮荒谬的。 我喜欢你的撞声词， 因为骑起来就会觉得很开心，就哇，真的会骑，那个风就会飘呢。就很开心， 开心。 对啊， 你现在是不是只是因为夜深人静，所以有点压抑你的情绪？你平常应该也是个疯子。 对， 你还没有讲完，他就说对。 对，好的，感谢你哦。 不会，晚安 咯，晚安，拜拜， 拜拜。 1:36，0223639955，你是如何学会骑脚踏车跟机车的呢？还是你直到现在都还不会骑？嗨，你好。 喂， 嗨， 嗨， 今天接到了好多的女生哦，会不会有很多人在收音机旁边默默想说，哼， 你看吧， 就是你们这些三宝啦，不会骑，硬要上路，哼，嘿，你是？ 我们是高雄的折耳猫。 哇， 高雄的谁？ 割耳猫。 割耳 猫，折耳猫啦。 哦，折耳猫， 你们怎么了？ 折，哎呀，哎哎， 哎，你今天怎么没带猫来？ 我刚刚就没有回家。 折耳猫，你要跟我们说你是会骑还是不会？高雄人应该都会骑吧？对啊， 哎、欸，这会是高雄人他们不喜欢的刻板印象，就是很会骑机车跟脚踏车这样。 我想想看，我高雄同学的确，他们就算是女生 都要会骑摩托车、欸， 都会啊，他们都会啊。 所以不是我们误会 他们， 他们 一来台北就是骑车拍拍照啊。嗯、 哇，在镇的都一样， 高雄就地广吧。 对， 嗯 嗯。然后我这次去了高雄，然后他们捷运哦，好空啊，都没人，好空，都没有人要坐这样。好，你说什么？ 啊？ 啊，你那个 app 要关掉了，你要听我们那个电话的声音，不然会听到过去的，会有时光虫洞、 哦。我关掉了。 好，哪有？我现在每天都在听 的。骗谁啊？ 你骗人！ 当我们都聋了、 啊？若无其事的撒谎。 哎、欸，可是我关掉了哎、欸，奇怪。 所以你是几岁的时候学会骑脚踏车的？ 应该小学六年级，哎、欸，没有，应该是小学一年级吧。 差超多！你的讲话，这个人信用很怪哦。 差六年、欸、 没有， 差六年哎、欸， 像 是小一还是小六？ 就可是有辅助轮啊。 小一有辅助轮，辅助到 小 六。小 一就有辅助轮。 嘿，嘿嘿嘿。 对啊，很会骑的时候，应该是被狗追的时候是很会骑。 好，是因为有狗追你，所以你突然骑了，会骑了。 很会骑，对啊，很会闪又很会骑。 嗯，好好好，那折耳猫你现在几岁？ 哇，秘密。不能说的秘密。 不能说的秘密， 我又看不到你。 那你会骑机车吗？ 会啊。 哦。好，所以 机车，对啊，机车应该是摩托车之后，就妈妈有帮哥哥买了一台机车，然后自己就偷骑，就会了。 呵呵呵呵呵， 对啊。 好的，感谢你折耳猫。 嗯， 晚安哦， 晚安， 晚安， 拜拜， 拜拜。健歌金 曲，我可以一直在你身边陪伴你吗？如果不是早已决定，怎么

点四十五分零二二三六三九九五五青春点点点，嗨，你好。 喂，马克好。 嗨，你是 安妮。 安妮要跟我们分享的是，你是会骑还是不会骑的？ 一句话就是不会骑。 不会骑的。 但你也没有想学。 有小时候有学啊，可是就是我连上车都没办法。就是一上就马上从另外一边倒下去。 嗯。 然后就是平衡感不好，然后好像就是那个小脑有点那个问题这样子。 嗯。 因为我连就是体育课的那种，就是也是平衡很差。 你说走平衡木啊？ 平衡木也是，对，走一走就会这样从这边就会摔下去。 好吧。 然后对，然后但我其实不是要讲那个，我是要跟马克讲一个讯息啊。 什么讯息？ 就是我那天刚好听到你在说越来越爱你，然后你很喜欢那个设定男主角是爵士乐的钢琴手。 是。 那我刚好听到那个伍佰的访问。 嗯。 他就是说有一首歌叫种子。 嗯。 那里面有个喇叭手是越来越爱你的里面的喇叭手。 哦，是哦。 就他去客串那个里面的喇叭手。然后那首歌就是有点那个好像有点那个阿根廷的 Tango 的风味的。 哦。 你可以去听看看。 好哦。 嗯。然后还有玛丽，你有听过一本书叫做交叉小径的花园吗？ 交叉小径的花园。没有哎、欸。 他是一个阿根廷作家叫博尔赫斯，他1940年写的，他是一篇一篇的短篇的，他是就是他想象那个东方的那个世界写的，然后有点哲学意味在里面的，但是他是算是散文，算应该算是小小说吧。觉得还蛮适合在我玛丽姐的说故事里面跟听众分享的、 哦、交叉小径的 花园对， 好， 嗯，玛丽有没有看过老男孩？ 没有哎、 欸，这是一个韩国电影，但是蛮久以前的，我觉得玛丽可能感觉会蛮喜欢看这个电影的。 老男孩， 对，他就是 old boy， 听说是改编一个日本漫画，然后他是崔敏植演的。 谁？ 崔敏植。 我完全不认识。 哦，他是一个很老的，就是一个很实力很资深的一个韩国演员，还有一个叫刘志泰，就是这两个人主演的。 好，我把他笔记下来。 就是非常非常 老男人。 对，就是非常我不，然后是老男孩吧，老男孩， 老男孩， 说对，因为是蛮久以前的，就是你想看看的，就是蛮震撼的一部电影，但是就是不要讲内容，就是非常非常让你非常非常就是惊喜。 好、哦， 我觉得应该会这样子那个感觉。 好， 你可以去看看，不，你先不可以没关系，就是参考看看这样子。 好， 因为我蛮少看电影，我觉得这电影还不错这样子。 嗯， 就先这样子。 晚安，蓝你，拜拜。 晚安，拜拜。 哦，在这边要跟高雄的折耳猫，我请想象同学你亲自跟他道歉。 我马上就忘了。 我想要对折耳猫道歉，因为其实刚刚就是你的手机真的没有发出声音，因为发出声音的是我的手机。我自己按了 app， 然后再播放，我自己没有发现，毕竟戴着耳机嘛。 然后他一直听到那个声音，然后还一直笑折耳猫说谎，然后还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一直骂人家。 我道歉，我对不起。Over by the bar, hot friends don't shit in a superstar. Britney, baby, badass. M-A-G-N-E-T. Ooh, you could be my boo. Got a lot more shaking than my ass to do. Big tricks, I'ma keep them hard. Shake it, drop it, roll it.Somebody, hey baby, we can dance.